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们可以想象耶稣的门徒当时的情形。是的，耶稣已经两次向他们显现，当他们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知道耶稣的确复活了，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他的身体，他们甚至也用指头摸过他的身体。但是现在耶稣还是不一样，他会突然奇妙地神迹地显现，然后突然一样就不见了。他死复活之前不是那样子的，他那时候一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，门徒也不太了解将来会怎么样。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，但是他也说他会差保惠师圣灵给他们，但是这样子耶稣自己就好像不会继续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，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救主不在，他们这些门徒要做什么呢？另外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，门徒都逃跑了，他们的表现都很差，特别是彼得和多马表现得非常不好的。彼得本来大胆地说他绝对不会不认耶稣，但是他三次，那天晚上三次就否认他认识了耶稣。多马也很软弱，他就是不信其他的门徒当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，他说，多马说他一定要自己看到才会信。耶稣怜悯了多马，他第二次向门徒显现，耶稣当时不怎么责备多马，他也没有责备彼得，但是耶稣真的赦免了他们吗？有可能彼得和多马都在怀疑这个，他们需要耶稣的坚固，所以门徒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们还是蛮软弱的，也不是很确定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，告诉我们门徒现在在加利利。耶稣叫他们要去那里，因为他会在那里再次向他们显现，但是具体的情况他们好像不太知道。耶稣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会向他们显现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他们现在在等的时候，他们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做他们很熟悉做的事，就去加利利海钓鱼。这很好啊，这些门徒很多包括彼得本来就是渔夫，耶稣或圣灵叫他们做其他的事之前，他们就做这样的工作服侍别人，这是很好的。可惜这次整个晚上都钓不到任何鱼，门徒可能有一点烦恼，没有耶稣也没有鱼，他们真的需要得到耶稣的坚固。就是在这时候，耶稣真的就来了。天快要亮的时候，耶稣就出现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这是不是因为还太暗的时候，或者有可能就是耶稣就是不要他们现在认出是他，反正他们不知道是他。接下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为什么耶稣会问他们这个问题呢？耶稣当然已经知道他们都钓不到鱼了，我想耶稣就是要他们向他表现，向他表达他们的缺乏，他们的需要。耶稣爱他的门徒，他就是要帮助他们，耶稣要他们表达他们的需要，所以耶稣可以帮他们。父上帝照样也就是要我们他的儿女表达，向他表达我们的需要，这是因为上帝就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， 当他儿女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是要帮助我们。上帝要当作赐予者，他要我们当作领受者。好，门徒向耶稣表达他们的缺乏，他们的需要，耶稣就马上帮助他们。耶稣行了神迹，他马上使他们能够钓到153条大鱼，马上从零变成153。约翰这样就知道啊，这位就是主耶稣。彼得马上也就跳进海里游泳到耶稣那里去，其他的门徒都到了岸上的时候，就发现耶稣已经给他们准备好早餐，有鱼有面包都准备好。耶稣又提供了他们的需要，耶稣又服侍他们了，很丰富。所以门徒本来非常需要耶稣的坚固，他的眷顾，耶稣有没有给他们呢？有了。借着这次耶稣的显现， 门徒应该学到了什么呢？首先，他们的主耶稣还是同样那位本来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人，但是他也还是那位有能力行伟大的神迹的上帝。门徒应该知道，无论他们的困难是什么，耶稣肯定有办法帮助他们，他是上帝。第二，耶稣不仅是充满大能的上帝，他也是充满恩典、充满怜悯的上帝。耶稣的恩典好丰富啊，他提供的153条大鱼，而且他并不需要那么多鱼为了给他们早餐，大部分的那些鱼是多余的，太丰富了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这是最后他所记载的神迹。这件神迹也很像约翰第一件所记载的。那你们 记不记得那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呢？是的，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神迹。我们几个月前就看了这个神迹。那么这两个，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如何像呢？那么借着这两个，耶稣借着这两个神迹一样都非常丰富地，太丰富地提供人的需要。在水变酒的神迹里面，耶稣给已经喝足的人，可能很多已经是喝醉的人，耶稣提供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酒。今天这个神迹也是这样，这么多鱼太丰富了，上帝对我们人的恩典肯定是够了，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。上帝就是一位这样慷慨的上帝。耶稣的慷慨和恩典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。我之前说门徒本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表现得很差，他们都离弃了耶稣，彼得和多马只是最明显的。那么耶稣复活后前两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审判他们，没有处罚他们。门徒所做的是非常值得受这些，但是耶稣没有做。那么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想门徒在这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内疚感，他们可能也在想啊，耶稣下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会不会处罚我们。但是这次耶稣还是没有处罚他们，也没有责备他们。约翰特别记载彼得和多马当天在前面两个记载就是他们两个，彼得跟多马，然后还列其他的，才列其他的。耶稣现在有好机会可以好好的修理他们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。并且在这段经文之后，约翰就记载耶稣当天很清楚接纳了彼得，赦免他。耶稣赦免了彼得、多马和其他门徒的罪。耶稣两个礼拜前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死，就是为了赦免他们的罪，他 他们已经解禁了，这都是恩典，也是最大的恩典，是比153条或者600瓶酒的恩典大多了。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上帝白白地赦免我们罪人的罪，白白地赐给我们罪人永生。当时耶稣的门徒非常需要耶稣的坚固，耶稣就给他们这个坚固，丰丰富富地给他们。那么我们自己的情况如何呢？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跟门徒当时的一样？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，门徒只见过复活的耶稣两次而已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一次，在这方面我们跟门徒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跟门徒一样，是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也常常跟门徒当时的情况一样，信心虽然有，但是需要得到上帝的坚固。我们想，上帝真的与我同在吗？他真的会照顾我吗？我们也跟彼得和多马一样，会否认耶稣和怀疑他。我们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，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。2000年前，当门徒需要耶稣的坚固的时候，耶稣就在加利利海向他们显现，坚固他们。有可能你今天跟当时的门徒一样，需要耶稣的坚固，你希望耶稣向你显现，坚固你。耶稣今天大概不会向我们显现，像他2000年前显现的样子，但是耶稣肯定今天与我们同在。耶稣快要升天回到他的父那里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另外一次也说，无论在哪里有2-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耶稣的名聚会，耶稣肯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他像门徒当时可以看到他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并且我们所相信的是上帝所说的话，这比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还更可靠。耶稣说他与我们同在，一定是这样子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今天的耶稣是跟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岸上的耶稣一样，他还是人，也还是有人的身体。2000年前门徒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体，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吃到他的身体，也可以喝他的宝血。今天的耶稣是跟2000年前一样在加利利海岸上的耶稣一样，他还是上帝，也还是有上帝的大能大力可以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耶稣会用神迹来帮助我们，有时候他用比较平凡的方式来照顾我们，比如说他给我们工作做，或者给我们健康的身体。无论他如何帮助我们，他就是有能力做，并且他问我们，像他问门徒一样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耶稣就是想要我们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因为他就是想要帮助我们，他要当作那赐予者，他要我们当作领受者，并且他所给我们的是非常丰富的，他的恩典是在够我们用的，因他的资源是用不完的。耶稣丰富的恩典和怜悯包括他的赦免，他那时候赦免了彼得、多马和其余的门徒，他今天也赦免你。在这个崇拜仪式，他已经赦免了一次，在圣餐里面他会再次赦免你的罪。 无论是什么罪，你都得了洁净，不用怀疑，你有新的开始。2000年前，耶稣在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，他帮助他们，坚固他们。耶稣今天也来到我们这里，他知道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，他今天来要坚固你，他要用他大能大力，因着他浩大的恩典来帮助你。他今天与你同在，他来就是为了坚固你，赦免你，提供你所需要的，他也不会，永远不会离弃你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